groove to the beat, it gets harder for me and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Don't stop.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年轻就是好，有没有一种突然走错片场来到朋克摇滚现场的感觉？五秒剩下，感觉是在过夏天，对不对？让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次元大门，青春就是一段小跑，要跑过去，要继续努力的感觉。继续听歌，来自于复古的感觉和节奏， Rihanna 十年前的大热单曲 Don't Stop the Music， 音乐不要停下来，继续锁定2018新春特别节目之欧美音乐单元，我是郭鹏。 Don't Stop the Music。 I gotta get my body moving, shake the stress away. I wasn't looking for nobody when you looked my way. Possible candidate, yeah. Who knew that you'd be up in here looking like you do? You make us staying over here impossible. Baby, I'ma say you're alright, it's incredible. If you don't have to go, don't. Do you know what just started? 旋律有一种逐渐递进的感觉。如果让美国人来评选一下歌坛的美女榜单的话， Rihanna 一定是榜上有名，但审美这件事情呢就是见仁见智了。但是呢，音乐素养和品味一直在线的 Rihanna， 这个时代你需要的是全方位去包装自己的方式，但是音乐的力量会更加纯粹或者直接一点，也更好进入和拉近歌迷的方式，是不是？继续听到的是 DSE 与音乐树立了他们的标签 Can you feel it? Sound the horn. 来自于 DNCE 2015年带来他们的第一支单曲 Cake by the Ocean 大热，也荣获了儿童选择奖。来看看成熟的音乐工业体系当中社会的耳朵和进展，我们现在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手，网络时代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但是我们的 DNCE 在哪里呢？大众会不会选择像这样风格突出有节奏感的歌手？电影高潮要放到结束，而广播节目也要遵循同样的规律。今天呢，我们一步一步爬升，来自于 Taylor Swift New Romantic。 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单曲也反复出现在最近大红的恋爱真人秀当中。祝各位都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别忘了锁定收听欧美音乐时间，我是郭鹏，下期节目再见。 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of the beginningLucky.